对不对？除非呢，啊，你那地儿四季如春，两季，是不是啊？哎，所以人呢要守天时，啊，守天时。那么夏至，第一借天时，啊，夏天的时候，是吧？阳气足了，啊，借天时。第二呢，借病时。哎，到夏天了，到疾病缓解的时候了，哦，我们顺水推舟，是吧？痛打落水狗，把这病给它根除掉。啊，转过年来再入冬的时候，你别说加重，连复发都不复发。这什么叫治根儿啊？哎，就这么个治根儿的法，借天时，守地气，是吧？调人五脏的安和，是这么个治法。但有的人呢，啊，我讲那个中医刚入门的那些人，甚至呢，中医养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不懂这个。冬天给人家拔罐，冬天给人家扎针刮痧，结果呢，啊，确实冬天疾病缓解一阵，结果冬天就欠下了健康债，是吧？肾精应该藏而不泄，结果你冬天给泄了。结果一到春天复发了，加重了，是吧？该缓解病情的时候反而疾病变本加厉，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冬天的时候不该治而乱治，借了高利贷，大伤元气。这就是人治病养生不守天时不守地道的啊惩罚，是不是 啊顺天则生啊，逆天者死，这个天就是天时的意思啊，希望大家明确。那么冬病夏治，从春分日始，是吧？兴于夏至，是吧？止于啊秋分，所以冬病夏治是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春天的末，夏天整个季节，加秋天的初秋，这都是冬病夏治，我们慢性疾病黄金的康复季节，啊，春三月肝胆的调养，胆囊炎形成的六的原因，啊，七个疗法，啊，七个疗法都给大家讲过了，啊，又加了一个。加这个叫什么呢？叫救急呀，是不是啊？哎，那句话怎么说呀？叫救急不救穷，是吧？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是吧？你说谁家呀？有人得病了，是吧？或者孩子赶上学，是吧？着急用钱，哎，往南借，那赶紧给人家，这叫救急。不救穷，啊，不救穷什么道理呢？说那两口子啊，好吃懒做，啊，日子过得挺紧的，是吧？说你给拿点钱吧，啊，买点粮吃，啊，别帮着，啊，就这样的人，你越帮他越懒惰，是吧？所以这是中国人讲的叫救急不救穷，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首先沿袭了祖国中医啊，中国的国学的中庸之道啊，安贫乐道啊，我们不那个嫌贫爱富啊，说你有钱啊，我们就低三下四给你做好服务，没那个啊，你钱是你的，对不对？所以有钱没钱都治病，不是甜言蜜语抹在嘴上，而是你没钱我有方法，你有钱啊，我这儿有高科技健康产品，是吧？你要科学的用，你有再多的钱，你买再贵的保健品，你用的不合章法，你还好不了病，是不是啊？所以健康面前，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啊，不嫌贫爱富。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谁想贫穷啊？ 是不是？就像谁要得病啊，都不想得病，但就有人得病。啊，谁不喜欢过富贵的日子？谁愿意贫穷啊？不想穷，就有的人穷。是不是啊？所以有个教育家说过，说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是不是？是生活当中的疾病。你日子不会过你就穷啊。你会过你就小康啊。你不会生活你就得病，你会生活你就健康啊。是啊，哎，所以人的命运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说说胆囊炎救急。这个胆囊炎呢，慢性胆囊炎用七大疗法就可以完全康复。啊，而且可以好到根儿上。啊，免了手术开刀治苦。那急性胆囊炎呢，是吧，大多数急性胆囊炎的朋友啊，到医院就要求开刀，是吧，啊，甚至有很多人都说，哎，慢性病你找中医啊，中医调理治根儿，是吧，急性病啊你必须住院。这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慢性病找中医是对的啊，那是不是急性病一定要开刀呢？啊，非也。啊，中医中药同样有着治急性病的方式方法。啊，你包括中医的这个点刺放血的方法啊，开窍的方法，泻下的方法，排毒的方法，是不是啊，整骨的方法好多啊，好多啊。所以中医一巧破千金治急症的方法也是比比皆是。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祖国的中医药文化养育了中华儿女2500多年。那有文字记载的是2500年。啊，文字记载不详的还有2500年。啊，上下5000年炎黄子孙繁衍生息。啊，不是靠阿莫西林啊，不是靠青霉素，是不是啊，哎，不是靠手术开刀啊，因为西医啊在东方的历史不过200年。就这么个过程啊。啊，所以救急怎么办呢？啊，那时候不知道叫急性胆囊炎啊，叫什么呢，叫湿热扰心啊，了不得呀。啊，容易心包积液，是不是啊，发高烧啊，目生红赤，哎呦很着急。啊，那时候没有手术刀怎么办呢？哎，聪明的中医啊，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我们的祖先哎就有这么一味药。啊，这味药呢不叫泻下的药，但是吃了会跑肚拉稀。啊，那这药叫什么药呢？叫解表的药。啊，什么叫解表啊？哦，打个比方啊。你像那个治感冒啊，我们一开开电视，好家伙，各式各样的感冒药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全中国人不用大夫都能治感冒，因为感冒药你随便到药铺100多种，呵呵，100多种，每天上电视广告的10几20种，是不是啊，现在好多人不敢乱吃了，为什么呢？啊，因为有乱吃感冒药肾衰竭的，啊，肾衰竭，而中医治感冒不用药，啊，不用药，是不是？哎，西医把感冒分得很复杂，是吧？什么病毒性感冒、细菌性的感冒，是不是啊？这病毒又分多少种啊？什么流行性的感冒，是不是啊？哎呦，太多了，太复杂了。哎，你到中医这儿很简单。啊，什么叫感冒？啊，哎，感冒就是伤了人的肺，肺开窍于鼻嘛，鼻塞流涕，发烧发热，你看，啊，肺的冒。那是什么伤了肺呢？啊，两个病邪啊，一个是风寒，啊，一个是风寒，啊，一个呢，啊，一个是风热，啊，有什么区别吗？啊，有区别，风寒的感冒。哎，就是汗毛孔的门关上打不开了，不但汗毛孔的门 关上打不开，鼻子的门也关上打不开了，怎么着了？寒嘛，寒暑收敛门关了我们打开不就得了吗？啊，怎么打开啊？哦，生姜一块儿，啊，葱白三寸，捣烂如泥，啊，加上点红糖，开水一冲，喝上一大碗热的姜糖水，哦，捂上大背，这么一捂，好，出了透汗了，身上一出汗，鼻子窍就开了，这风寒的感冒，表里一通汗一发，好了，好了，是不是？哎。啊，这是风寒感冒啊，特别什么呢？你像那南方的朋友是吧，你那个三亚的啊，三亚的是吧，包括这个广州的是吧，你到北方来踏青旅游的是吧，刚一下飞机一身热汗，遭这冷风都热病，哎，这都是风寒感冒是吧。啊，风热呢，哎，风热感冒我就赶过一回，怎么着啊？啊，说大冬天的，是吧？啊，有那亲戚朋友在三亚过寿，那你必须得去啊！啊，勉为其难。其实冬天我是不愿意去南方的，哎，我知道啊，啊，冬天最养身体的是北方啊，北方冷，把肾精藏住，身体才能倍儿旺啊。你到南方去，到南方藏不住，是不是啊？你到南方你穿裤衩背心它就出汗呢，一出汗肾精就泄了，冬天该藏的时候你泄了，你到夏天的时候还要发散，你那根儿不就空了吗？是吧？说我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也得去啊，长辈嘛，是不是？你不能让老人生气啊，啊，去吧。哎呦，这刚下飞机还成啊，还成，哎，结果呢，哎，这么一玩啊，一走啊，了不得了，那就见了汗了，啊，见了汗，啊，那再喝点酒，好，汗更多了，哎，于是呢，上吐下泻，啊，这叫什么？大家记住，这也叫感冒啊，这也叫感冒，叫风热感冒，寒是关门，热关不住门了，啊，冒虚汗，啊，冒虚汗，淌鼻子，啊，淌鼻子。是吧？跑肚拉稀，上吐下泻，啊！有人说，又是不是中暑了？是不是？啊，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啊，哎，就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啊，这是治胃肠感冒的，啊，治胃肠感冒的。藿香正气水，记住一定要喝那个带酒精的，啊，一定要喝带酒精的。哎呀，现在好多人又酒驾了，我们出藿香正气水不带酒精的。是吧，什么人都能喝啊，效果大打折扣，一步啊，怎么叫三步第一 啊你那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你喝三瓶它起不到那个含酒精的一瓶的作用。为什么呢？其实都说酒精啊，是中医中药叫酒制，这酒是做药引子的啊，做药引子的啊，所以这大家把它闹清楚啊，一喝好啊，大便止住了啊，虚汗止住了，啊，哎，而且呢，鼻子止住了，那再来一碗热热的糖盐水，啊，热热糖盐水，糖盐是干什么的？啊，糖是补脾，啊，盐是固肾，啊，收敛住这就好了，啊，这治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两个方子。那今儿我要给大家说的治急性胆囊炎。啊，治急性胆囊炎，有的是着凉发作啊，有的是预热发作啊，有的是着急上火发作，用什么呢？哎，用的是中成药啊，我们中医说叫有病没病防风通圣，对不对？哎，啥意思？他说这药了不得啊，名不见经传，小药是吧，一包一盒里边是十包二十包的啊，一天是两包的量，啊，小碎粒子像梧桐子那么大，这一包呢就到嘴里头分几次把它喝下去啊，这药比较凉啊，要吃完饭后用，不然伤胃。这个防风通圣丸治什么呢？治急性胆囊炎，治急性中风发作， 还治什么？还治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它治好多的病啊，它的作用大家把它记清啊，通表解里啊，通表解里。一说这个炎症啊，西医就逮住那细菌病毒不撒手，很肤浅啊，很肤浅。杀不完的细菌，灭不净的病毒，是不是？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啊，中国人常自省，啊，常自省，哎，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是吧？那苍蝇为什么找你啊？你没洗澡，你脏啊，对不对？哎，哎，那个蜜蜂为什么找花啊？因为花有花香，它有蜜啊，不一样的道理吗？是吧？所以送人玫瑰啊，手留余香，是吧？你老杀菌杀菌杀菌，你杀他他不杀你啊，是不是啊？你踢狗一脚狗还咬你呢，你比如说细菌病毒了，说你老杀他他就抗药，越杀细菌病毒就越强，是吧？所以那个世卫组织的医学专家怎么说啊，说如果人类继续的乱用抗生素啊，那再过啊几十年啊，可能一个感冒也就无药可医啊。所以乱用药最后让人无药可用，就是抗药性产生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动不动，徐老师我这该吃什么药啊，好像离了药治不了病，是吧？我这人不反对药啊，我反对啊，坚决的反对乱用药，是吧？药不是好吃的啊，你非得多吃一点，没必要啊，没必要。所以急性胆囊炎发作吃什么来着啊？吃防风通圣丸。这个圣啊，这个圣什么叫圣啊？啊啊，你看那个啊，这个真笔字啊，这个圣字，圣人的圣啊，老夫子是圣人啊。什么叫圣啊？哎，有耳朵能听，是吧？有嘴能说，是吧？下面是个王啊，这念圣啊，圣者为王。哎，那这个圣人呢，他不是皇帝啊，他不是皇帝啊，他不能征善战，不能打能杀，但是他是人们心中的王啊。这个王是什么呢？哎，就是圣明的人啊，值得人尊重的人啊。他不打你，他不骂你，但是你对他服气啊，这叫圣人啊，圣人。所以防风通圣，这个圣指的是什么呢？哎，就是脑袋啊，脑袋。哎，把这个通了，把窍开了，这急性炎症就没了啊。所以急性胆囊炎一天吃几包？吃两包啊，饭前吃，饭后吃，药凉，饭后吃啊，吃到拉了稀了啊，改成每天一包，再吃七天啊，这病就好了啊。一说好了，有人又问治根儿不啊？不治根儿啊。为什么？慢性病急性期，这是救急的。那什么治根儿啊？啊，治根儿讲过啦啊，七加一疗法，前七个方法治慢的是治根儿的啊，后一个方法啊，我给起名字叫刀下留胆丸，到药铺买不着，是吧？俗名什么？防风通圣啊，再加上两个穴位按摩啊，说是两个穴位啊，一个叫胆囊穴，是吧？一个叫阑尾穴啊，拿那个乌木木树的木树把的头强刺激啊，非常疼，按着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强刺激啊？啊，弱为补啊，强为泻。啊，有湿热的急性炎症要用泻法啊，不要用补法啊。平时没有急性发作慢性病的时候，你按摩啊可以用缓法啊，这大家记清楚。另外要有两个腑穴啊，两个腑穴，因为这胆囊穴和这个阑尾穴啊，这两个穴位呢叫经外七穴啊，经外七。两个腑穴呢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拿个小木锤敲啊，要木锤敲啊，穴比较深，你干按不透啊。 另外一个叫什么，叫阳陵泉啊，这可以按得到啊，可以按到啊，希望大家把它做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了这个糖啊，糖自古以来呢就有糖啊，什么糖啊，叫公糖啊，公糖就是政府的这个办事机关啊，叫公糖嘛，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呢，你在大道上你看是吧，这个什么药房啊，是吧，医药企业啊，来都引进这个糖字了啊，什么道理啊？哎，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药糖，这个糖字引入医药界，哎，就和咱们这个开胃汤啊有着渊源。张仲景啊，早年这个在长沙当市长啊，长沙太守张仲景，是不是啊？哎，大家伙啊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啊。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在搞这个医疗养生文化的宣传啊推广工作的时候啊，我说养生的人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可以不得病。哎呦哈，那个反对的声音可多了啊，说照你那么说医院都得黄了，是吧，是吧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一笑了之啊，一笑了之。人生60年一大轮回啊，人生也就活2到3个轮回，是不是啊？啊，120岁为地寿，是吧，180岁为天寿。你看现在你再跟大家讲，你说通过养生改错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可以不得病，哦，大家说没错，因为在医院病是越治越多的啊，在医院里没有治好的病啊，都是暂时的缓解啊，尤其是慢性病没有在医院治好的啊，都是在医院送终的。这个不奇怪啊，因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救命和救火一样啊。你说哪块的火灾没有损失，只要着了火就有损失，一般那消防员来了都烧落架了，对不对啊？没有说这消防员来了，哦，这火扑灭了一点损失都没有，那你烧什么来着，你烧空气呢，是吧？所以防火胜过救火啊，胜过救火。那么如果倒退几千年，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先贤先圣，他们不会反对，是吧？说现代人一听养生能治病，他持怀疑，他认为必须吃药打针，那为什么古代人不会怀疑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他们活在的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年代，是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所以古代人呢，虽然那个物质上，是吧，没有现在这个丰厚，啊，但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精神的家园，绝对比我们现代人要充实的多得多。说21世纪啊，21世纪。在人类的物质文明非常充裕的时候啊，人们的精神将变得无比的空虚啊。这些科学家那时候就预言到了，说将来这个抑郁症，是吧，自闭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失眠症，是不是啊，说这些精神科类的疾病当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当人们不愁吃不愁穿的时候，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活得快乐了啊，人的精神将无比的空虚。 所以科学家们预言说，将来救人于危难之中，能够解决21世纪人类生命健康啊，他的智慧的钥匙在古老的中国啊，在古老的东方智慧，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啊，有好多那个小学生啊，大学生没那么聪明了啊，因为他们已经彻底麻木了啊，小学生啊，包括我的儿子是吧，女儿啊，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是吧，在背诵那个唐诗三百首的时候是吧，他们也会经常问我啊，因为他们那个老师教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说孩子背诗为了方便记忆啊，给张纸画下来啊，画下来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我儿子老问我爸，那什么地儿啊，是不是老爹，那什么地儿，咱们什么时候能去那儿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不是船在走，两边都是山在跑啊，你看看。所以孩子们稚嫩的心灵还在向往着那如诗如画的生活，而现代人呢啊，大人忙着工作，孩子忙着学习，忙着那考试的分儿，是吧，看的是那汽车啊，看的是那高楼大厦，喘气儿呼吸的是那汽车的尾气，车多了啊，不知道谁还想一招说那咱们得有个世界无车日，你招那么多车你无车，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的，你不形式主义吗，你是吧，又来个世界无灯日啊，说哪天咱们都闭灯啊，那你闭灯的话，你发明那么多灯干什么呢，你装那么多彩灯干什么呢，你费电是不是啊，人生产好多烟，完了告诉老百姓不能抽烟啊，抽烟得肺癌，完了你生产出那么多了，你卖给老百姓，你再告诉人戒烟，矛盾。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解释不了孩子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感觉惭愧啊，惭愧。那说这些是干什么，干什么，告诉大家古代的读书人是吧，咱别说他什么读到大学读到博士，不用啊，秀才，秀才相当于什么，高中毕业，是不是小升初嘛，就必须通读背诵四书五经啊，五经是什么，是吧，诗书啊，礼易春秋，诗经书经易经礼加上春秋，读的是什么，是吧，是告诉大家怎么算一加一等于二吗，是告诉大家怎么考试分多吗，是教孩子怎么有德行，怎么心情能快乐，知道历史，知耻而后辱。而且那个时候的秀才人人都学医啊，不是像现在啊，说我得了病了开始上网查点医学资料啊，买了药了开始拿放大镜看说明书，到老了开始学医了，为了多活几年呗，是不是，不是的啊，我们古代不是的，说家有老不读医书为不孝，是不是，所以呢便有古代的啊大医者治国的说法，啥意思啊，治大国如烹小鲜，是不是，你普通的医生也是给病人治治病，你把这医学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好啊，在国家当丞相啊，你看这张仲景是吧，当长沙市市长，那相当于什么主任级医师，为啥，他能治瘟疫，能治传染病，是吧，一说这个，前段时间有个母亲小孩支原体肺炎找我啊，说那个大夫说了让我们准备10000块钱医药费，让我们住院住20天，好家伙，我说你能拿得出来吗，说我们夫妻二人一个月才拿啊不到4000块钱的工资，10000块钱我们仨月吃啥呀，我说你呀回家养啊，我给你方子，是吧，好多人说一那支原体肺炎难治，小老师你说大话了吧，西方医学能够看到这些病毒和细菌，但是你能杀光吗，杀不过啊， 那么有没有不用抗生素、不用干扰素、不杀灭病毒和细菌，而让病毒细菌自杀的方法？是不是？孙子兵法里说呀，啊，叫什么呢？不伐其兵，而得其成者，为上战者也。啥意思？孙子兵法里都说，说你攻城杀人，你把城给抢下来了，那不算什么本事，是吧？那什么样才是上将军呢？不攻而战，不攻而克，我不用攻打这城池，城里边人投降了，和平解决，是不是？这是高手，是不是？所以中医抗病毒和中医治这个肺炎、哮喘感染，不用抗生素，就是孙子兵法里边说的叫上将军，上战者也，是不是？而你那抗生素杀菌杀菌杀菌，你那是下策，敌损1000我伤800，是不是？甚至有的老人身体极度虚弱，你还给他用抗生素，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祖国的中医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几近于失传啊，几近于失传，所以大家才会问这样简单的问题。而且好多自称为中医的人也根本不懂中医。好的细胞环境造健康造长寿，坏的细胞环境造病，而细胞的环境由谁说了算？由谁说了算？由你自己，由你的吃喝睡和情绪，由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日出日落。治病就是改错，改错就是治病根，人得病自作自受。它和传统的中医药物文化的精髓它是不谋而合的啊。所以那些抗病毒啊、打消炎针呢、啊屡次失败的朋友，包括治肿瘤嘎完了还长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改变环境，改变细胞环境，改变脏腑环境，改变元气环境，你就可以健康。病毒不是我来杀死的，我让它自杀。细菌不是我用杀菌药给它杀死的，我让它自杀。所以现在有些不懂的外行中医研究啊，说某种药物里边，这某种这个中药里边具有抗菌成分，具有这个杀病毒成分，是吧？什么那个病毒性感冒你就喝板蓝根冲剂，因为板蓝根里边有抗病毒杀病毒成分。胡说，那都是不懂中医的。板蓝根只是它里边有一个清热的成分，它把湿热的环境去掉，那病毒就得饿死，所以板蓝根不是病毒灵，是不是？你说板蓝根里边有抗病毒成分，本身就是对中医的一种侮辱，说明你不懂，不懂不要装，自知为自知。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你要掌握一个知识，吃了冬虫夏草，喝虫草酒，你所有用的我这些食疗养生，什么板蓝根、银翘解毒丸，所有这些的方子，你记住，没有一样是抗病毒的，没有一样是杀细菌的，我是改变元气、脏腑、细胞环境，让病毒、细菌自杀，啊，自杀，这就是正气存内的作用。他为什么自杀？没有环境了。一个长满了木耳的烂树根、烂木耳根，你把它扔到什么呢？撒哈拉大沙漠，半年不下雨，你看那个木耳，是不是啊？早就干掉了，甚至都着了。烂树长木耳是因为环境潮湿，是不是啊？所以，肿瘤割完了还会长，为啥？环境还在。放疗、化疗完了，可能还会长，为啥？因为你没改错。所以治病好与不好，别埋怨大夫啊！医生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医生不会为你承担这个痛苦，多找自己的错，因为必定得了病你痛苦，得了病你花钱，所以这钱儿哈要花在刀刃上啊。说张仲景的开胃汤有什么作用？改变胃肠细胞环境，一让人知道饿， 二，让人不呕吐；三，让人吃了能吸收，是不是？哎呀，所以科学家们又来了啊！我得研究研究这个张仲景开胃汤这方子，这陈皮里边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这个干姜为什么用干姜不用鲜姜？那大枣为什么要炒焦？炒完了碳化，这里边有什么化学成分？研究中药化学成分的人是半个中医，而知道中医中药的四性五味的人才是正统的中医。所以开胃汤能不能煮着喝？不能，煮着喝的开胃汤效果打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姜它的作用，一是止呕，二散寒，三开窍发表嘛。所以新鲜的姜驱寒它比较燥，来得快。哎，有人又问，吃姜上火不？姜能下火，姜是往下走的。李时珍说，姜是呕家之圣药。那为什么不能熬呢？熬完了你那姜的挥发性发散作用就打着折了。就像我们吃虫草，好多人拿回家里搁锅里咕嘟嘟咕嘟嘟炖，炖完吃，你吃的是垃圾，是泔水。那人参回家也搁锅煮，啥呀？名贵的中草药材都是吃它的鲜的，所以好东西要保持它的活性和原汁原味。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足背暗胆经，是吧？你看有的人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文化比较高的人啊，啊，而说脚那个东西天天在鞋里穿着，穿袜子脏啊，我没事老鼓着脚丫子干什么？这样的人呢，你做不了什么大事儿。这大家要知道啊，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平等的啊，皆是平等的，是吧？如果你这个人呢有贵贱之分，说明你这个人呢层次还是比较低啊。我不管你挣多少钱当多大官啊，怎么这么说呢？哎，因为经上说呀啊，世间万事万物啊皆有如来智慧，对不对？哎，众生是平等的，包括呀，是吧？我们国家还有一句是吧最经典的话啊，叫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是不是？哎，那么同样啊，人皆平等，那五脏呢？是吧？人的四肢百节呢？是不是？哎，尤其是在中医，这个足疗，足疗养生，它能治好多好多的病，啊！但是一是一，二是二啊。好多人说这中疗、足疗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不对啊。这个打住啊。足疗是从外国人传过来的，是吧？中国人把它完善了，为什么呢？足疗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是吧？你看现在你在大马路上，你经常看着哈，啊，叫什么呢？叫正宗中医足疗，嘿，那都是蒙人骗钱的啊，蒙人骗钱的。为什么呢？足疗啊，我研究了十几年了啊，足疗属于什么呢？边缘科学，啊，边缘科学。是吧？它是西方医学当中的 分出来的一个叫反射区疗法。啊，你看那个足疗师啊，给病人做足疗的时候是吧，啊，一按这儿，哎呦先生你是不是有肾结石，呵，摸脚丫子能摸出肾结石，肾结石你还摸我有什么毛病，再一摸，哎呦胆也有结石啊，还有胃炎头疼，呵，都说对了，那都说对了，蒙的嘛，不是，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就最后那一招叫切脉，是吧？那这个足疗师他叫什么呢？他叫切脚，啊，切脚。大家把你把鞋脱了啊，你把那双脚丫子拿出来，是吧？我给大家今儿这个，咱们讲讲足疗啊，说说这个足疗啊。看人这一双脚啊，把两只脚并排儿，啊，并排儿放好了，啊，放好了。就好比啊，一个人像那个青蛙一样趴在地上一样。怎么说像青蛙一样啊？是不是啊？那人那腿啊，像青蛙那蛙腿一样收回来。哎，对，是不是啊？所以那个股骨头坏死，我教大家做什么了？哦，青蛙蹬水。啊，这个仿生学的疗法治股骨头坏死啊。好了，咱们接着说这足疗啊。说人呢，学着青蛙那么趴那儿。好，大家注意啊，脚底板五脏六腑，脚的人的这个脚的两边儿，是吧？胳膊腿四肢啊，胳膊腿四肢，是吧？人的两个脚的大拇脚趾这中间这圆儿，胫腰脊椎，那脚后跟这外面这圆儿呢，坐骨神经，是屁股蛋子那儿，是不是啊？你像不像青蛙趴那儿啊？啊，别着急，还有呢啊。脚的背面，背面，啊，人的乳腺、胸腔的淋巴，人的这个脚脖子这个足踝的前面，人的腹腔的淋巴，脚趾头呢？哦，有头，有眼，有耳朵。啊，你用西医的解剖学能解释吗？解释不了，啊，解释不了。啊，你用中医的经络学能解释吗？啊，也解释不了。但是把这俩结合起来呢，哦，解释了，啊，解释了。这个疗法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啊，不会超过50年的科学啊，叫什么呢？生物全息理论，啊，生物全息理论，是吧？闻其一而知其二三，啊，见一知百，你看看吗？啊，所以后来有了克隆医学，啊，克隆也是从这生物全息这儿得到灵感的。你看，有人说肖老师您说这干嘛呀？哎，就是告诉大家，啊，养生啊，谨记纵上轻下，是不是啊？啊，上面怕高血压，好家伙，低下都傻了，老年痴呆脑萎缩啊，啊，心脑血管病害怕，啊，大小便把不住门不害怕，大小便把不住门了，脑里边也萎缩了，对不对？啊，还有呢，啊，人呢，头疼了知道歇歇，啊，腿疼了还坚持走路，结果腿。下肢动脉闭塞，腿长心梗了，你说说要锯腿，哎呦那个悔啊，那个痛啊。所以啊，啊，世间万事万物，一切生灵 皆平等，啊，同样呢，啊，人的四肢百节也无贵贱，啊，所以足疗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啊，边缘科学。同样呢，在养生，在疾病治疗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三大基石当中，啊，有这个木桶玉足，加了各种的佐料，对吧？哎，有人问过我啊，说徐老师，人天天做足疗好不好？啊，我说好。啊，我工作忙的时候，我天天做足疗。啊，每天45分钟，什么时候做？中午睡子午觉的时候能摁睡着了。啊，下午精神百倍。经常做有坏处吗？有，是吧？常做足疗人都知道。怎么着了？常做足疗，脚干，脚硬，是不是？哎，这个大家就理解不了了。有什么理解不了的？哦，我们经常泡脚，把那老干脚、老凉脚、老臭脚、老硬脚全都泡好了。啊，我还记得那个陕西西安啊，一个老朋友姓车，姓车啊，老车怎么说呢？70多岁了吧？啊，今年可能快80了啊。说我那脚啊，都赶上那姑娘的脚了，原来是脚垫老干脚、老裂脚，现在泡的可好。你看泡脚它是养生的，足疗呢是养生除病的。那么天天做足疗，为什么会脚干脚硬呢？啊，中医叫火走易经，也叫毒走易经。你老通过足底的加强的按摩和刺激之后，你就把这个毒的排泄通道给引到这儿来了。啊，所以足疗不能天天做。啊，不能天天做，是吧？你应该有针对的、有目的的去做。啊，你做多了，把毒都排到脚这儿来了。啊，都排到脚这儿了，是吧？所以身体上有病，你脚的某个部位就会有颗粒物。什么叫颗粒物？叫代谢淤积。通过足疗可以把这颗粒物按没了，也就叫足底排毒了。脚上都没了，身体里边的呢，啊，也化解了。啊，所以足疗还是不错的，但是用之有度，别过度啊！哎，夸大说得了，咱医院都不住了，都去按足疗吧，也不行啊。正本清源，治病得先改错啊，先改错。另外再提个醒啊，按摩胆经啊，除胆火，是吧？清肝明目，是吧？治上火，那这个按摩方法一定要。用力，我一说用力啊，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小心了，因为年年有，月月有，啊，反正不能说天天有啊。把那脚背按破皮的，按破了就来找我，徐老师，你要用力，看脚按破了吧？你看按破了，啊，这怨谁呢？啊，只能怨您听课不认真。记住啊。脚背的按摩胆经，力道稍微大一点叫泻，力道轻柔柔和叫补，泻就是去火的，补呢就是温通经络的。但是一定记住，脚背皮肤稚嫩，按的时候要慢，要有渗透力，而且按的时候要抹点精油或者抹点芝麻油都行，别把脚的皮肤给搓破了啊！别使那个蛮力气，你偏要按破，我都说的这么多了，你就偏要按破，你的脚你不心疼，我也不心疼，对不对？就像我们推任脉，哎呀，徐老师，我肚皮都推破，你傻呀，是吧？你肚皮没知觉，你把它推破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养生是没有任何痛苦，养生很轻松， 养生很快乐，所以一定要得方啊，一定要得法，是吧？你这方法不当，你用错了，那就会带来苦恼了啊。所以按摩把皮肤按破的人，那都是听课不认真啊，不会按摩的人，这得说清楚啊。七加一疗法，这点穴按摩咱们就从头到脚说了四个啊。头上叫舒胆经，胸腹部呢叫推胆经，大腿两边叫敲胆经啊，脚背叫按摩胆经，清泻胆火。这会了四招了啊，四招了。一共是七大疗法呀，咱们再说三招。这三招不用按，也不用找穴位啊，这三招是吃的啊，吃的。吃的先说谁呢？啊，先说开胃汤啊，啊，开胃汤。古话说呀，叫名正则言顺，是吧？你包括你去听书啊、唱戏啊。啊，那说书先生也讲叫戏出名门，是不是啊？唱戏是个角儿，是吧？这今儿票价加十块钱，对吧？哎，这今儿唱戏的学员，是吧？那可能这票价没准还打个折，还送壶茶，对不对？哎，那咱们这个开胃汤可谓戏出名门，不是我发明的啊，是我推广的。开胃汤是谁的方子呢？啊，医圣张仲景，啊，医圣张仲景。为什么叫医圣？因为这个人呢，对中国的医学啊，贡献特别大，啊，贡献特别大，著书立传。不但如此啊，这人呢，德行非常的厚道，啊，叫宅心仁厚之人。大家注意啊。这历朝历代的医生他都是这样的，是吧？皇宫里啊，给大夫看病的什么御医，是吧？给美国总统看病的什么保健医，没有什么流芳千古的，啊，攀权富贵，阿谀奉迎，是不是啊？或许有那么点医术，是吧？但是这样的人不会流芳千古，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人心。是吧？我说这人，仁爱的人啊，哎，孔子说仁者无敌呀，啊，仁爱的人。什么叫仁心呢？啊，仁者爱人呢，啊，哎，就是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穷苦的人的那个爱心，这样的人才会流芳千古啊。所以医圣张仲景不但因为医术高，而且博爱天下，这个唐。啊，医药企业、药房，是吧？保健品的这个商店，为什么现在都愿意用这个"唐"字儿，是吧？都得啊，敬仰，啊，敬仰张仲景，是吧？你别说我这个也是药铺，也是药厂，我这也唐字辈儿的，我们这唐字辈儿就生产最贵的药，就给那有钱人用，穷人买不起。就这样的药铺，这样的药厂，你绝对对不起张仲景。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010-8755-7319，010-8755-7320。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